大家好，我是小编 Jew， 欢迎来到 Jew Learning 就爱学习，陪你一起轻松学习。我整理出各种人文知识，让忙碌的你只要播控15分钟，就可以轻易了解各种议题，希望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精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就来换个角度聊一聊，以站在父母亲的立场，我们要怎么去化解和孩子之间的冲突，介绍五个方法提供给大家参考。我们先来看一看目前台湾亲子关系的状况。根据儿福联盟在2017年的报告里头说到，目前台湾的家庭约有40%的孩子一个礼拜内和父母亲同桌吃饭连3天都达不到，这个比率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平均值，也因为和父母亲吃一顿饭的时间也没有，所以有超过40%到50%的孩子不愿意和父母亲聊心事，也就是说孩子觉得自己和父母亲的沟通是不良的。更严重的状况是，这其中有10%的孩子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是不好的，甚至有被遗弃、不被尊重、觉得孤单、陷入忧郁的情况等等，都在显示约有10%左右的孩子，他们的身心灵各方面其实已经亮起了红灯。那至于孩子们的烦恼，没有沟通的对象，那他们和父母的关系是冷漠的，那这些孩子是用什么方式去解决这样子的压力呢？在儿福的报告里头统计出来，竟然有40%到50%的孩子透过每天吃零食、喝含糖饮料来解决他们心中的压力。那这个状况其实是蛮令人诧异的，同时也让人觉得很难过。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看一看，面对亲子关系每况愈下的情形，怎么样从父母亲的立场来做一点什么，希望能够挽回这样的恶性循环，改善目前现在的情况。现在我们就来介绍五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放下期待。父母亲对孩子有所期待，这其实是天经地义的。不过有的时候呢，期待的不适当或者过多，都会对孩子造成一种压力。举例来说，有的人可能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很想要当一位医生，但因为种种的因缘际会，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梦想。所以在成为父母亲之后呢，很自然的把自己的愿望转嫁到孩子身上。这个孩子就被迫没有选择的，必须接受自己只能往医生这条路去发展，当然就会成为他和父母亲之间冲突的来源。那么我们换个角度想，可能父母也没有真的去问过孩子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或者说父母是站在我是为你好的心态，半强迫的半引诱的方式去希望孩子可以做什么不做什么，那么孩子会觉得自己的选择权被剥夺了，这就是造成冲突和压力的原因。那身为父母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应该先去了解这个期待是不是合适的。比如说你希望孩子往医科的方面发展，但是他个人比较喜欢艺术、文学或者创作，也或者他对他自己有想要的生活或者想要的职业有一些向往或者热情，比如很会玩围棋啦或者桌球，那他想往这方面去发展，那这都可以透过理解来真正的了解孩子的天赋和兴趣是什么。那么建议父母亲先放下一些期待，让孩子自己去选择去决定，依照他热情兴趣的所在走出来的路也不一定是不好的。我们多用一点理解去放下过多或者不适当的期待，这是解决冲突的第一个方式。 那第二个方法是放下我们的重担。对很多父母亲来说，孩子当然是自己永远甜蜜的负荷，但是我们不可能永远都不老去。虽然父母的心里不管几岁，孩子永远都是孩子，但在孩子成年之后，法律上的转移会将父母亲的监护权转到孩子本身。那么这个时候孩子他已经成年，他需要为他自己的人生负责，父母亲也应该要去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人生的这条路上，我们不可能永远帮孩子把握他自己人生的方向盘，而不让他去试一试。那另外一种父母，是很想要放下这个重担，但对孩子来说，就是孩子一有问题，就会希望父母亲来帮他解决。那不管如何，都会建议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依据孩子的年纪，我们慢慢的做独立性的训练，那慢慢的加强，让他能够渐渐的习惯自己去主导，学习去对自己人生负责的能力。我们不帮助孩子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建议孩子解决问题的方法，试着用引导他的方式，好过于直接帮他把问题都处理掉。慢慢训练孩子承担对于自己的人生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对孩子多一点放心，多一些尊重。尊重孩子去处理问题的方法和他的决定。譬如说，有些时候父母亲会看不惯孩子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那样做，那常常会忍不住指手画脚，甚至直接告诉他应该怎样做比较好，最有效率等等。可是有时候让孩子去尝试错误，只要是不伤害自己和别人的前提下，有的时候让孩子从错误中去学习也是一种教导。所谓不教之教谓之教，放下心，多一些尊重，给孩子多一点信任。接下来第四个方法是接纳。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还蛮容易的，但是其中其实有很多细腻之处。比如有一些 LGBTQ 的族群，对某一些父母亲来说，要去接受孩子本来的样子是有一些难度。那么其实人与人之间的接受是互相的。当我们觉得自己可能对对方的某一些言行举止不认同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该反过来想，难道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就是唯一的标准吗？只能认同而没有质疑的空间吗？我们不被质疑不代表自己就是完美无瑕，很多时候也是别人敞开了心胸，愿意接纳我们，我们才能够这么自由自在的存在。那么我们也应该把这一份接受转化成更宽容的态度和心胸，用互相接受包容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独特性。这是第四个方法，接纳。第五个是持续关怀。小编认为持续关怀是所有的方法里面最重要的一环，也只有持续的关怀给予温度，透过相互的关怀关心来让彼此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在台湾社会里头，约有四成的孩子一个星期内和父母吃饭的时间不到三天，也正因为是没有时间聚在一起，导致不愿互聊心事，缺乏互相去理解，也缺乏关怀，会导致这个亲情的温度慢慢慢慢的下降，然后更容易造成冲突，甚至让冲突更难去解决。所以持续的关怀是日常生活里面最根本的。 我们让孩子从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知道父母亲是支持孩子的，不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愿意给孩子支持，给孩子信任，给他尊重，让他知道这个家是有温度的，家是永远的避风港。这就是第五个，也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持续的关怀。我们带出解决亲子关系冲突的五个方法，希望这些方法对你有帮助。如果你想要和我们分享自己的亲子关系，也欢迎留言给我们。希望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